小手枪。有个小朋友叫小胖，他缠住妈妈给他买了一只小手枪。妈妈说， 你要手枪干嘛？想闯祸啊？ 不会闯祸的，又不是打子弹的手枪，是打火药纸的，打不死人。妈妈，你给我买嘛，往后我一定听话，不胡闹。 第二天，妈妈给小胖买了一只小手枪，还有好多火药纸，小胖可高兴了，还让姐姐在枪把上写了他的名字，夏小胖。小胖走呀走呀，走到胡同口，看见过来一位老奶奶，等他走近了，就砰地开了一枪。 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 老奶奶一哆嗦，站住不走了，问小胖， 你小家伙，是你开的枪？ 不是不是。 小胖把手枪藏在背后。 我看见你手里拿的小手枪，还想撒谎，我到派出所去报告。 老奶奶说着就走了。小胖害怕了，转身就往家里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姐姐问他， 你这是怎么了？大灰狼来追你了。哼，我一看就知道你闯祸了。没有闯祸，我只是吓了老奶奶一下，她上派出所去报告了。 瞧你还说再也不胡闹了， 怎么办？乖乖坐着等警察叔叔来找你吧。 小胖想了想说， 警察叔叔不知道我住在哪儿，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。 姐姐说， 警察叔叔本事可大了，带着警犬什么都能找到，你瞧好了。 这回小胖可老实了，他在家里待了好半天。 咦，警察叔叔没有来找他呀。 他一想，放心了。老奶奶没上派出所去，她是吓唬吓唬我的。小胖一高兴，又想开枪玩了。 小手枪呢？ 他往口袋里一掏，没有。再往外面一只口袋里一摸，空的。桌子底下，长椅子底下，全找过了，哪儿也没有。 小手枪好像一下子钻到地底下去了。 小胖真伤心， 多漂亮的小手枪，才开了一枪就不见了。 姐姐也着急了，问他， 是不是掉在门口了？一定是掉在胡同里了。 小胖想起来了，赶快跑出门去，低着头，一路走一路找。他才走了十几步，忽然听见前面啪嗒啪嗒的响，抬起头一看，嘿，一位警察叔叔正朝着他走来。 糟了，老奶奶真的去报告了，警察叔叔来找我了。 小胖扭头就跑，跑回家去。姐姐问他， 小手枪找到了吗？ 别想别想，警察叔叔来了。小胖刚说完话，听到有人敲门了。 嘟嘟嘟，好姐姐，别开门。 小胖说着爬到床底下去。 嘟嘟嘟， 屋子里有人吗？ 姐姐打开门一看，来的真是警察叔叔。 小姑娘，有个小朋友叫小胖，是住在这儿吗？ 是的是的。 姐姐也慌了， 他是我弟弟，您怎么知道他住在这儿呀？ 我还知道你家姓夏。 可不是，这胡同里谁家姓什么，警察叔叔全知道。他说， 你弟弟就叫夏小胖呀，他在哪儿？ 他不在家，他出去了。 哦，不在家，出去了。他有一只小手枪是吗？ 小胖听见了，吓得鼻子眼儿发起痒来，怎么也熬不住，想想的打了个喷嚏。 欠！ 警察叔叔觉得很奇怪， 床底下是？ 姐姐连忙回答， 是一条狗，老爱在床底下睡觉。 哦，你家还有一条狗，叫什么名字呢？ 叫小胖。 他长得挺胖，圆鼓鼓的，好玩极了。 哦，你弟弟叫小胖，你家的狗也叫小胖，真有意思。我来瞧瞧。 警察叔叔弯下身子往床底下一瞧， 哈哈，这条狗真的胖鼓鼓的，快出来吧。 小胖瞪着大眼睛， 我不出来，你要把我带到派出所去的。 为什么？ 我开枪吓了老奶奶一大跳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。 警察叔叔明白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手枪， 这是你的吧？ 姐姐先看清楚了，说： 是他的，是他的。叔叔，你在哪儿捡的呀？ 警察叔叔没搭理姐姐，他问小胖： 你说说，为什么要吓唬老奶奶？要说实话。 小胖眨巴着眼睛说： 我说实话，你会拿我怎么样？ 不拿你怎么样，把小手枪还给你就完了。 不会把我带走吗？ 不会。 小胖说： 我不是有心要吓唬老奶奶，我是想试试老奶奶害怕不害怕。 哦，小弟弟，你这样做可不好，按理得把你带到派出所去，不过你说了实话就算了，当心下回再淘气非把你带走不可。好了，快出来吧。 不， 小胖还不放心， 等您走了我再出来。 警察叔叔哈哈大笑，把小手枪搁在桌上，说： 这是我在胡同口捡的，枪把上写着你的名字呢。好吧，我走了。 等警察叔叔走了，小胖才从床底下爬出来，看见小手枪乐得大叫： 小手枪又回来了。 姐姐可生气了： 你这个小淘气，害得我向警察叔叔撒谎，真羞死人了，下回你再胡闹我可不管你了。 小胖搂着姐姐的脖子说： 好姐姐，下回我真的不胡闹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吓唬人是不好的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